作曲 J Phone Tima，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 Tima。上榜六个星期，今个星期再上升一级，进驻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冯允谦《思念即地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报个时间。 而家时间下午两点十分啊。 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9% 的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同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到5，是低至中的。 好啦。报埋上一首节目是什么节目？ 上一首节目啊，中文歌曲龙虎榜。 下两首。 陈顺思认真做 下两首啊， 哦、下咩下两首、啊， 即系再落多一格啊！ 环球榜啊， 系啦， 我以为两个都要讲晒添， 唔系，好啦， 仲以为你啊，算啦， 你心情唔好， 心情唔好啊， 系唔玩你啦，你心情唔好， 大家咁话啦，呢个节目唔知搞乜嘢，其实早几日嘅阿一佢个电话已经疏疏地就已经同我讲啦，咁跟住。咁啲相嗰啲揾唔到啊，諸如此類嗰啲。 因為小弟咧早兩日咧就瞓醒見到個WhatsApp 喺度backup 緊。 嗯。 咁其實都好正常啦，係咪先？成日都時不時會有呢啲嘅情況㗎啦。你瞓覺嘅時候佢 backup 緊你嗰啲資料啊成。咁通常你可以教嘅有啲就一個月一次啊，有啲就重複啊，有啲就每日，有啲就每個星期咁樣啦。我就係每個星期會叫做backup 一次嘅，自動 backup 即係有撚 WiFi 嘅時候啦。咁跟住之後，其實都唔係怪本身嘅 setting 我冇教過啫，即係有佢喺度啦。好啦，跟住第二朝瞓醒嘅時候，咦做咩仲喺度轉緊？因為 suppose 係佢夜晚兩，我記冇記錯嘅話，佢夜晚兩點零鐘就會開始 backup 嘅。咁理論上我瞓醒十點幾、十一點或者十二點瞓醒嘅時候咧，咁佢就會 搞掂啦， 十個鐘喎，咩都 backup 到啦，係咪先 ？backup 級都得。好啦，咁跟住之後咧。瞓醒嘅早兩日瞓醒見到咦仲咩仲未搞掂嘅，咁跟住再睇一睇，咦有啲古怪喎、有啲咩古怪呢，就係、是、我啲相啊啲照片啊唔見晒，即係佢會有嗰格仔喺度嘅， 係即係嗰啲 conversation 裏面呢，係 啦個格仔會喺度嘅，但係只不過蒙咗，咁、你再撳嘅時候呢佢就話未能在本裝置找到檔案， 係 系啦， 但 suppose 嗰啲系 download 咗噶啦嘛，之前 无论系 download 咗又好，或者我 send 俾人都好啦，即系 send 俾人嗰啲系本身你自己相机会有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好啦，咁我再 check， 咦做咩冇晒啲嘢嘅，咁然后 check， 因为我用 Android 机咧，咁佢会有个相簿噶嘛，咁你相簿揿入去嘅时候，佢会有几个嘢，即系例如 Telegram 会有个相簿啦，即系如果你 Telegram download 上落嚟，会喺 Telegram 个 folder 入边啦，喺 连登 又有连登嘅 folder 啦，咁样，咁跟住 WhatsApp 都会自己一个 folder， 咁唔系我开嘅，而系你当你授权个。手機或者授權個 apps 用你手機嘅內存嘅話咧，就自然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即係佢會自己幫你開個 folder 嘅。 咁我見入去，咦？點解有兩個 WhatsApp image 嘅 folder 嘅？跟住有一個咧就係我舊底嘅所有照片咧喺曬嗰度，但佢開咗一個新嘅咧，就係、是、我瞓醒之後撳嗰兩張相嘅 新嘅 folder， 新嘅 folder 幫你開咗個新 嘅，係啦，咁我就覺得古怪啦。而且又仲一路喺度转 backup 紧，咁、我就觉得古怪啦。咁我当下就系做了一样嘢啫，算啦，买个部新电话啦， 好潇洒。 解決都唔想諗，唉，買個部新嘅，有錢啦，有錢啦。 唔係啊，因為呢部舊嗰部咧，都差唔多壞嘅， 係跳過曬所有嘅諗法。直接买新嘅，其实想买你咪讲咯， 系买新电话， 使乜咁多藉口？系 换走晒啲嘢都好嘅， 过咗去嗰啲啊嘛。 唔系我，因为我发现，即系我觉得喺呢个经历入边，我学到几样嘢嘅。第一咧就系、是，即系啲嘢要定期 backup 啦，成日都话。咁我而家其实系有嘅，即系我旧底嗰部电话，其实佢有个 folder 有齐晒啲相嘅，只不过入边我揿入去睇，哇！亂七八糟啦，因為基本上佢跟你日期同跟你 download 嘅時間去擺啫嘛啲相，佢唔會跟話哦波盛係一個咁嘅 folder， 黃冠斌有個咁嘅 folder， 佢唔會嘅，係啦。咁當然啲相喺齊度嘅，即係如果有一日忽然要好想揾翻一張相嘅話咧，其實係揾到嘅。咁跟住之後，咁我就仔細諗啦，啊，其實有啲咩相我係想 keep 嘅咧？其實冇咩相我係想 keep 嘅，尤其是 WhatsApp 太多，即係例如我去飲嘢嘅時候，影張相俾阿攝，係影個。把鬼酒杯 系， 喂周师过嚟饮嘢啦，跟住 嗰张相又会 save 咗啦， 嗰张相又会 save 喺嗰度啦， 啲玩具 group send 出嚟嚟紧，有咩新 figure 又有， 系啦，或者尹子龙影张单俾你要找数咁样，又有，其实系乱七八糟，你从来唔会执。咁然后我发现我有个几好嘅习惯嘅系，如果我嗰张相我一收到嘅时候好想 keep 嘅话咧，其实我系会开电脑 web WhatsApp。然后就 download 咗张相喺我部电脑嘅。 咁、哦、你呢个真 系 好嘅习惯。 系啦，有所以有几张相我系好想 keep， 或者定期有几张相我会 message 俾自己，或者用第二个方法抌上去一啲 email 又好，我会 keep 低张相，因为我想 download 来做 wallpaper 转。咁所以例如我契女有几张相我好想 keep 嘅，咁我而家 keep 住有啦，或者有时我直情 print 张 hard copy 出嚟添，咁所以还好。咁当然有啲记忆嘅嘢就由佢删走就算啦。好啦，咁第二样嘢学识系咩呢？其实唔好随便，当你出事嘅时候，唔好再乱咁 backup。因为咧，如果你冇记错嘅话，嗰晚我系仲喺度搞紧噶嘛， 啊、 即系我朝头早发现坏咗，去到夜晚我都仲搞紧啦。其实我夜晚系 backup 完噶啦，咁结果真系令到啲嘢咧好多嘢冇咗咯。 哦，反而冇咗， 因为我夹硬焗佢 backup 啊，即系我夹硬备份咗佢啊，令到佢原本咪冇咗啲 file， 咁佢咪冇咗啲 file 咯。 哦，即系攞咗个新嘅状态啦。 系啦，所以有时唔好咁冲动住。 我明啊， 系啦，因为我去到电话铺问嗰个姐，问个小姐，喂，咁咁嘅情况，哇，咁古怪啊！佢话系啊，所以咪谂住买个新电话咯，明智，唔好搞咁多嘢啦。因为你趁啲嘢未在，你因为我哋唔系电脑科技专家，唔系知识会写呢个世界啊。 我哋都系识揿嗰啲掣嘅， 系啊，你真系唔知道会唔会令到件事更加恶化。 系啊， 所以千祈唔好搞咁多嘢。个道理就好似你淋湿咗部电脑。 真系唔好咁， 你唔好乱咁揿啲掣， 系 唔好乱咁开机。但有时真系嗰下嘅心急，吓、啊、应该冇事嘅， 得未咧咁？ 哦、oh, ， 就烧咗 ，GG 咁 样。系啊， 你知唔系用 GG 呢只字噶？ 系啊，但系咧，你啱啱讲呢样嘢，特别出事嘅时候唔好乱咁嚟咧。呢、這个我系深深体会到，即系我话唔知点解会发生咩事啊嘛个节目，你个电话就突然间咁啦。我星期四夜晚突然之间谂住夜晚剪带。跟住插个 hard disk 落个电脑度，佢转嘅个 hard disk，你听到有声，着灯，你摸到里面喐紧嘅，但个电脑 detect 唔到。咁我正常你都会有几个谂法，一系就条线有事啦，一系个接口有问题啦。咁我已经用最传统嗰啲 Game Boy 带嘅方法，就吹个 USB 口位系 work 嘅，因为有时啲尘封咗喺里边噶嘛。咁啊试过呢个方法唔得，跟住喺三楼问 Carmen 借另一个 hard disk 嗰条线试过唔得。 即系排除咗系条线嘅问题啦， 系啦，咁我谂会唔会关我部电脑事咧？咁我就拎埋部电脑翻屋企，就发现都唔关电脑事，咁屋企插第二个 hard disk 其实系 read 到嘅，咁即系我本身个 hard disk 有问题啦，咁啊出事啦，咁我就揾嗰啲咩保养啊，成嗰啲打电话去啦，咁我即刻揾翻张单咁， 咦， 我上年年头买嘅，上年2020年二月买个 hard disk， 咁而家都系一年啫，佢三年保养，咁 OK 啦，咁即系定一定啦个人。咁去到星期五朝早就打电话去佢嗰个保养嘅嗰间公司问佢，就我个情况咁可以点？佢就话我哋呢边咧可以帮你换过个全新嘅 hard disk 嘅，因为仲系保养期内。咁、但系里边嗰啲数据复修嗰啲，我哋呢度就唔包嘅。 哦，即系可以帮你换个 hard disk。 系啦，个保养就系包换 hard disk 嘅啫。咁但系里边嘅资料，佢就话不过咧，我哋有一个官方合作嘅。数据复修公司，咁啊俾个电话你打去啦，咁嗰边就另外收费嘅咁， 系， 咁啊打咗电话过去讲啦，跟住佢即刻报咗个价俾我，佢话如果你要救翻晒啲资料啊，5000多到啦咁啊， 吓， 5000多元，够晒所有资料。如果佢话个黑啲损毁比较严重啲，可能够到七成嘅话，咁佢就会收翻70% 咁。 哦， 但佢话至少都3000至5000。 几多激话？ 4TB 佢， 因为佢话而家我冇用晒嘅，其实佢话而家嗰啲其实都唔系计容量，以前系逐激计啦。而家你啲片下咁大咧，其实而家够资料佢哋都唔会按嗰个大细噶啦。总之都系咁多钱，你够几多都系咁。咁我话5000多元，佢话系啊，另外你仲要加800元。我话加800元做咩啊？嗱个概念咪咁啊，留心听 我。我知佢要将你啲。资料抄落一个新嘅 hard disk 啊， 嗰个佢要焗你买嘛， 系啊， 咁我保养包咗个新嘅 hard disk 啊嘛，咁我依800元我之后有冇得 claim 翻？佢话冇噶，嗱你将啲嘢抄咗落个新嘅 hard disk 度，咁你个旧嘅 hard disk 坏咗咧，就攞翻去原厂换，就换我个新噶。咁即使话你硬掘，一定要俾800元再买个新。 我咁你有两个 hard disk， 咁我话即系完咗件事，我仲要使咗800元攞两个 hard disk 翻嚟啊？佢话系啊，冇错啊，咁 哇。 咁我就觉得好戆居啦件事，因为个数字系心理关口，5000多元其实贵啦，加多800元 hard disk 上到6000多，其实系一部电脑嘅价钱嚟。 即刻唔使买，咁即刻唔使整啦。 系啦，咁呢个其一啦，咁我就喺屋企揾下有冇 backup 到一啲，因为我之前买咗个新嘅 hard disk 咧，谂住 backup 啲嘢嘅，跟住我睇翻，我 backup 嘅时间系上年嘅8、9月，即系我转骚动音乐之前嘅嘢有 backup， 但系转咗骚动音乐之后，所有嘢系冇 backup 到。 哦， 咁里边有好多，譬如以前同阿琼嗰啲访问啊、set 文啊，全部喺晒里边啦，即系嗰啲特辑啊、咩嗰啲喺晒里边啲片啊。咁我就 有啲 系啦，同埋尴尬位就系呢啲回忆嘅嘢好得意嘅。你喺度咧，其实你神时某时真系唔会无端端开翻出嚟听，以前啲访问你唔会无端攞出嚟听，但你冇咗咧，你又好可惜喎。 唔系咁，再加上系， 最系阿琼嗰啲嘢啦，咁样，咁我就，唉，点算？咁我就即企咗喺度，咁所以我就网上面问啲啊， 搞个投票啊！我哋喺后援会个Facebook page 嗰搞个投票，波盛应否用6000元挽回记忆咁样？ 系啦，即系6000元嘅回忆啦，咁样。咁我估唔系， 我会啊，我会啊。 好多人都有咁样讲，佢话如果回忆嘅话，方之豪讲一句啊，佢话钱可以再搵。回忆 系 过咗就冇， 有啲回忆你想 keep 咯， 系 有啲回忆你唔想 keep 咯，我同你唔同啊， 唔同咯，我哋两个状态。咁其实咧，我而家仲有一个等待紧嘅消息嘅，我上网揾咗一啲就唔系官方佢合作嘅嗰啲保养公司啦，咁数据复修公司，我自己揾咗另外一啲嘅，个分别就系如果官方合作嗰啲咧，佢拆咗个壳咧。都保养包嘅，如果我出去搵人，佢拆咗个壳，佢当你人为损毁噶啦嘛。 哦，明， 但系价钱真系平好多。咁咧，我琴日摆低咗个 hard disk， 佢话今日会 call 翻我，究竟够唔够得翻，同埋几多钱？佢话如果唔系太严重咧，其实2000多元够得晒噶啦。 哦， 我而家仲等紧佢电话，佢话今日会 call 我，而家2:00多啦，佢仲未 call 我。我而家好， 即系你决定咗够噶啦，其实。 如果2000多元够嘅，佢话啊，如果好严重，里面啲磁碟区移位咧，可能要成10000元噶。 吓、哦， 即系佢要睇坏乜嘢咯。而決定救嘅方法而個價錢唔同咯，跟住佢又講又話，唉，而家啲 hard disk 係冇咁襟用噶啦，咁樣諸如此類嗰啲啦。 你成日拎出拎入同埋 係因為我成日用啊，我日日都用同埋插唔同電腦拎出拎入啊，成咁跌就冇跌過嘅咁。 咁所以我嘅 hard disk 就真係攞嚟 backup 嘅啫，即係攞嚟做備份，所以就相對地少壞嘅。 係啊，我就真係 因為我全部都係啲電影嚟啊， 係有咩事咪再揾佢啦。 嗰啲電影上網都揾到， 唔係啦。几 TB 啊嗰度，所以我开个 post 投票，大家俾意见我。系啊，我而家都等待紧电话，希望完节目之前如果打俾我咧，咁啊最好啦。 唔系你有冇一条线先？ 咩条线啊？ 即系几多你会过几多唔够，定系过几多会够？ 其实我真系定唔到条线。 系啊， 睇个开咩， 再加埋。 唉，听歌啦。 期待这一拉，这一位快歌者，何妨站这一高一低一体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照片写暗号，可恶在线吞吐、yeah。可恶用着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 no， 加分中谈成为何计数？这一刻 刻我跟你都高，那一刻我跟你不用脑，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躲进这游戏。约会没头绪，挑战无法干脆，忍住笑咗变化，无权面对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系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等等，我们烦到死，没有算美，彼此甚至不想不死都叫好，若有人错。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情情我心野心野。 听个 Carita 的拍流歌《深夜》。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HR 波城 与求职一。 求职一，求职一啦，可唔可以用三十秒简单介绍下自己呢？即系例如你过往嘅工作经验咁啊？ 唔可以。 唔系嘛？乜都唔讲，今日嚟见咩工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HR 波城 与求职一， 求职一，求职一，市面上同类型嘅公司都好多啊，不如你讲下点解你会选择我哋公司嚟应征啊？ 唔系啊，我仲有见其他工嘅。 唔系嘛？又唔使咁直接嘅。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HR 波城 与求职一， 求职一，求职一，我哋公司嘅业务都比较多嘅，工时都几长噶。如果要 OT 嘅话，唔知道你有咩谂法呢？ 我会谂要嗌定宵夜咯。 唔系嘛？未翻工就谂点吞扑？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HR 波城 与求职一， 求职一，求职一。嗱，职场上面人事关系系一门好深嘅学问啊。嗱，假如你同同事嗌交啦。你会怎样处理呢？ 我会话俾老师知。 唔系嘛？你当呢度小学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HR 波城 与求职一。 求职一，求职一，嗱个情况系咁嘅。假如有一日你翻紧工啊，你女朋友打嚟就话发生咗啲紧要事，要你即刻去见佢嘅话，你会点样处理呢？ 我冇女朋友，啱啱失恋。 唔系嘛 ？Sorry。 我是你的

Am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佢系一个好能干嘅人啦，咁亦都系一个强壮嘅外表，里面有一个温柔嘅心嘅，咁我觉得一样嘢系非常之好嘅。我是 Fiesta 的 贝斯手 Am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呢，是有Fiesta 嘅一位成员叫 Amy 嘅，你好啊！ 大家好，我系 Fiesta 嘅 bass 手 Amy。 系啊，我哋啊即系有 我哋嗰啲 bass 手唔系咁嘅 feel 嘛？ 啊，重 bass 啊！ 你可以试下同呢把啫，有乜一次？ 系咪系咪嚟一次啊？ 系啊，嚟一次嚟一次。 我系 bass 手 Amy 啊！ 好似睇紧咧动动画， 可唔可以讲咩啊？可唔可以讲？听一定会好听噶，黑毛太郎 系啊，听一定会好听噶。黑毛太郎， 有人讲过话你嘅声系好 卡通片， 好卡通片或者好啱配嗰啲动画嗰啲咁样噶。 有人讲过话问我有冇参加过配音嗰啲课程，你觉得我可以喺度发展？ 系啊，我觉得我一路听住有嗰种 feel 啊，系啊。但你有冇谂过啊？即系有冇谂过做？ 都有谂过嘅，我都参加过初级组嘅课程，但唔得啦，那个过程实在太煎熬啦。 个煎熬位是在于 个煎熬位，佢要用丹田运气，我实在丹田都唔太劲。 咁嗰时有冇话俾啲咩角色你试下玩去配下咁噶？上嗰个初级班 都有噶，佢又俾我配嗰啲老婆婆啊，嗰啲老公公啊，又俾人打劫，应该咩语气啊咁样咯。 我俾人打劫，应该咩语气咧？系啦，系点样 啊？试一次 咧，试翻一次啊？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唔系、哦，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厉害的呢啲、啊，所以已经被人抽了出来了。 第一印象， 先嚟第一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呢一个题目咧，就同你哋而家派紧嘅嗰首新嘅歌啦，《Before Fade Away》咧系有关系嘅。咁有冇得都轻轻介绍下啊？其实呢一首歌创作嘅时候想表达嘅嗰个 message 系啲咩咧？ 呢一首歌其实系 Alison 同埋 Fiesta 嘅第一次认识嘅一首歌嚟嘅。 嗯， 咁呢首歌其实Alison 啦，咁初次认识啊嘛，咁 Fiesta 就想做一首歌出嚟，这个女仔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啊，是不是真的 scream 到的这样。那我们就嘘嘘声做个 demo 给 Alison 啦。那算是我们一个小小的碰撞咯，或者遇见咯。那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那大家会留意到这首歌其实是没有什么英雄主义的。 嗯。 是啦。那大多数都是用一个比较团结的感觉去缝这首歌出来啦。 我叫你笑啊，啲肥仔。 唔系佢讲英雄主义，我愣咗落陈浩南。 系啊，但用佢， 但用佢把声啊嘛，所以我忽然有一种为和感，所以忍唔住笑。 英雄之啊，威啦、啊！你知唔知陈浩南佢啊？ 我想知道你喺即系你哋嘅组合入边，你系负责一个咩嘅角色咧？即系唔系讲嗰个 乐器上面， 唔系乐器上，即系性格上你负责。 哎呀，大家唔好嘈啦！ 嗰啲啊，定系嗰啲咧？ 通常我喺乐队里面都系唔出声，我个人系比较少出声嘅一个人啦。咁但系通常佢有啲咩心事啊，或者有啲咩感情问题啊，都会揾我嘅，系啦。成日夜晚晚三点几，叮叮叮嘅，知道系佢哋嚟噶啦，系啦，成日都吵醒我瞓觉嗰啲时间，实在太辛苦啦，做一个 bass 手。 所以知道晒大家嘅秘密，因为大家都同你讲啦，咁样。 系，大家都中意同我讲。成日都一打开电话就见到一篇千字文咁样，慢慢睇啦，跟住一路黑一路睇。 咁但系let's say 嗌交，即系如果唔好用嗌交啦，即系有意见 激烈讨论、 意见不合嘅时候，咁你系喺隔篱花生啊，定系你唔好吵啦，唔好吵啦。 我通常系花生嗰个嘅， 但系私底下就系变咗佢哋倾诉嘅对象啦。 嗯，系、 哦。即系 group 一 group 人，你就未必系出声嗰个啦。 本身我份工是一个社工来的、 oh. 所以他们就会 prefer、啊、社工 一定好中意同人倾诉噶啦，好中意听我哋倾诉噶啦。唉、哎，我就三点几就 WhatsApp 你啦，咁样。 事实上系咪都有啲攰啊？ 都颇攰嘅。 但系你系会嗱，你一些有感情烦恼咁样揾你倾啦，即系啲好私人嘢啦。咁你用翻社工嘅心态同佢嗱咁样先，咁样先，定系用一个朋友嘅心态，定系哦好啊，哦好啊， 好啊。 我会一半一半咯。首先我话诶。帮你分析一下件事先， 系 唔好咁唔开心先，你咪喊紧啊咁样， 表现出个同理心啦要， 同理一下先咁样， 同理下 都要做几啲，咁、我再慢慢可能主观宏观嗰啲帮佢听一下啲嘢咯，即系听下啊到底件事佢系咪有错咧？咁系咪真系要咁灰咧？咁其实有时。自己可能夜晚越想就会越偏颇噶嘛啲嘢，咁帮佢搞翻正佢。 嗯，咁如果系三点几都系呢个态度嘅， 即系你好攰嘅时候燥燥地， 定系听朝先算啦。 通常燥燥地就唔会录音嘅咧，打字加啲 emoji， 假嘅啲 emoji 啊，你唔好信佢啊，因为一定安全啊，揿出嚟。大佬你千字文，你想我复翻一千字俾你啊？半夜三点。嗱，咁我哋咧，誒基於啱啱你講嘅呢一首歌，佢嗰個嘅 message 啦，同埋都見到裏面歌詞裏面提到啲星座，即係好似每一個成員都係一粒星星咁樣嘅嗰種狀態。咁我哋啊，就諗到呢一個嘅第一印象，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喺即係追女仔又好啊，或者瞭解一個女仔嘅時候，其實係真係會睇一啲星座攻略嘅咧。 嗯，我覺得係波城。 嗯， 波城望落係比較細心嘅，即係佢會比較哦。信呢啲嘢嘅望落比较系啦、 哦， 第一印象 细心。你如何睇落佢细心定系纯粹 feel 嚟噶？ 衣着啊，打扮啊，咁样咯。 佢衣着系， 佢着风褛啊。 你见到件衫穿咗窿，佢冇理啊。 朴素啊，啲悭家嘅。 你见到住家男人 feel 嘛？ 你见唔见到佢为咗唔 gel 头系戴咗顶帽啊？ 住家男人 feel 啊！我又收到呢个新嘅形容词啦。咁啊，一咧，你觉得阿一呢一个嘅男仔，你望住佢追女仔嘅时候，佢有一种咩嘅状态咧？ 我觉得阿一会似住一个好自信嘅状态，我呢条女一定沟到。 啊，有嘢啊！ 年轻人啊， 观察入微啊， 社工就系社工啊， 系啊，佢未出个 emoji 就话你听， 系啊， 好啊，所以你根据呢个感觉，你觉得我就似系会做呢一啲嘢， 我就唔使睇嘅， 系啊， 就好似达哥话斋呢条女啊，我硬啦， 我理得你咩星座啊，总之我中意得嘅就系我嘅咁嗰啲啊，好，我哋揭晓真正嘅答案 ，Amy 系估错嘅。 啊！竟然 会睇呢一啲星座攻略嘅人系 系一个，即系例如咧，let's say 追紧一个水瓶座咁样先算啦。咁然后就上 YouTube 嗰度打咯，水瓶座女孩子。咁你佢会有啲分析噶嘛？即系边啲会踩界位啊，边啲会成功啊，或者应该如何面对啊、处理啊？咁会睇几条片咯。 但嗰啲都幾多內容噶，你咪會睇曬 噶？睇曬，好快啫嘛，其實都係十零分鐘，睇、三四條都大概知咩事噶啦， 都知呢個 事，都知唔夾噶啦，都係唔好搞噶啦。 但係有冇覺得係 work 到噶？即係佢你睇嗰啲攻略，佢形容嘅嗰啲嘢。 哦，一時時啦，其實好多時係反而睇翻自己咯，即係去了解自己嘅一啲心路歷程啊嘛。即係睇睇下嘅時候，唔知點解就會睇翻天秤座嘅一啲性格，咁你發現啊，係。其实是一种了解自己的方法，我讲到很劲、 啊、 但其实都是追女仔。 那你估不估到我是什么星座？ 天平、啊、 天平 是不是？ 不是，人马。 人马 不是哦， 咦，我都是人马做 哦。诶，咁假？ 系咯，我都是人马。 因为人马再唔复电话噶。 系啊。 但你话你三点几都会复，是很少见噶嘛。 系咯。 咁大家都要见噶嘛。 我识亲嗰几个人马座都系唔复电话嘅， 系啊，即系我咧呢啲啦， 系啊，做嘢喂， 系、啊、哦，好啦好啦， 我好都冇啊， 系啊， 第二日问佢做成点啊，哦，我见到你 message 啊，系啊，我未做啊， 系呢啲状态咁样，你话复嗰啲即系 bammy 嗰啲咁啊，即系譬如你其他嘅朋友嗰啲咁样，佢 send message 俾你有冇都好似我呢啲，即系未必即刻复啊咁样噶？ 电话会听嘅，但系有时可能。 有啲无关重要嘅事都少复咯。 嗯、 即系我都 expect 佢，我都知道我睇过噶啦，咁样，例如话，诶、欸，知、哦，诶、例如 咁你打佢 OK 都得啫，好嘥你时间咩？唔系我呢句说话唔系同你讲嘅， 同翻我讲我而家好咗啲噶啦。咁你有冇发现自己即系星座嗰样嘢形容你自己都几准嘅咧？ 间中咯，嗯、即系有时候可能自己迷茫啲就会睇咯，即系失恋嗰阵时就会睇啊，今年。星座的复合机率是几多呢 即是这些时候你就会看。 这些时候就追得很贴的。 那你追一个人好像用阿一刚才的状况你会不会看对方星座和自己夹不夹的、 会看的就会看几多分夹就暗爽咯。有些配对的嘛星座。那些很正的嘛。 那如果不夹呢 不夹我就说哎。唔准嘅， 点解你啱啊？咁有冇发现咩星座系同你夹咧？或者甚至乎系跟翻往绩嚟计啊？ 往绩嚟计啊？射手座系最好玩嘅一齐， 嗯 ，OK， 即都系人马啦， 系都系人马。然之后天蝎座咧就系好识照顾人嘅，不过就唔系好夹嘅，系、 嗯、 都比较闷嘅。应该冇人系天蝎座嘅， 冇冇冇 冇冇冇呢度冇呢度未有呢度未有呢度未有。 大致上都系咁啦，天秤座就好花心嘅。 佢已经望住你嚟讲， 冇 花心、啊、 ，OK 啦，不嬲都系噶。 咁所以即系爱情上面有某啲时候，你就会睇啲即系星座去帮下你咁样样咯。 迷茫嘅时候咯，去埋占卜啊，乜嘢乜嘢。 哦，你有去占卜噶、哦？ 有噶。 系边款占法啊？果尖啊，定系做尖定？ 定系少爷尖啊 ？Sorry， 边用尖咧？搵个少爷嚟帮你， 搵生果嚟就系果尖。对唔住，对唔住，所以交翻俾你啊。系咩类型嘅尖卜咧？系中式定西式啊？定系？ 细个好迷一个尖卜，系龟壳尖卜。咁通常就问一啲问题，就攞个龟壳摆个铜钱里面戳 你自己戳啊？ 唔系佢， 佢帮我戳。我以为你自己买只龟翻嚟，跟住买只龟翻嚟， 跟住等个杨子矜一蚊落去，跟住摇 系啦。咁嗰阵时好中意个男仔嘅，但系尖嚟尖去咧，都系话冇可能，因为唔知嗰个月为咗尖佢，使咗成千几蚊，一条问题100蚊。 哇！嗰个男仔帮你尖啊？ 唔系嗰个 嗰人、哦那个师傅， 个师傅帮我尖，佢见到我都见、哦、都认得我啦，已经一行佢就话 K K， 我喺度啊， 有生意啦，见到你就知， 但系佢都系佢即系佢准嘅佢， 一般啦，都讲啲行嘢咁咯，你我都知道你好冇安全感，你只要再努力啲，可能之后有机会，暂时冇机会啫。你嚟占卜多几次就可能有机会噶啦。 咁点解你会沉迷喺呢个度咧？ 你嗰个男仔定系， 即系嗰下占卜系，你觉得系有啲希望？ 系啊，攞个希望咯。 而家谂翻系咪觉得？ 唉，年少无知。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就请 Amy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我分享一个我细个嘅一个秘密啦。 系 系。我依家夹紧 band 啦，大家都会 expect 夹 band 系一个即系一定会好嘈嘅一个人啦，而去夹 band 啦，咁之后嗰啲叫爆粗 band 有嘛，咁就 expect 我咁啦。但我细个咧系唔出声到咧，啲人以为我哑，啲班同学即系例如你正常问人咩名，就问你叫咩名啦，我系唔会答嘅。 你会写出嚟定系做手势？ 定系唔理佢？ 我唔理佢，所以细个系冇朋友。 哦、但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啊？不想讲嘢。 你几耐冇讲过嘢可以？ 我系成中一，因为我逢二进一嘅中学。 系。 系啦，咁两年中学生涯都冇同过同学讲嘢。 哦。 因为我哑嘅。 但你系。 但系我 present 嗰阵时先知哦。原来佢识讲嘢， 我真系有分有分冇计啦，计分大佬， 我老唔讲嘢咩？ 呢个世界上几现实啊！ 系啊， 你试下讲嘢有两蚊啦，讲好多嘢我，其实我都唔中意讲嘢噶， 不过你讲嘢有钱啊嘛， 讲嘢有钱收啫嘛。 你觉得同你哋倾偈好 好唔有趣啊？定系？ 但我又想识朋友嘅嗰下。 咁但系你会企隔篱笑啊？即系无啦啦好似野口同学咁样。咁你真系冇讲嘢 嘅，但系你会有声出嚟啊？你有冇啊？ 少少咯，系咯，少少，但系真系冇朋友嗰阵时。 即系真系好似野口同学咁样无啦啦企喺后边，跟住隔篱啊讲咗个好好笑嘅。 又唔系噶，我自尊心又好强噶。咁我就会扮，即系我唔会，你哋讲咩啊？或者望唔会噶，我就自己做自己嘢咁咯。 哦，但其实偷听紧嘅， 系比较毒噶都。 咁但系几时开始慢慢即系会同人讲翻多啲嘢啊？ 夹 band 咯开始，因为中学嗰阵时候我同 Iris 系中学同学，系啦，跟住佢就有一日同我讲，喂，你咪识弹琴噶？我话系啊，咁样啦。 第一句说话， 第一句说话。因为都挺自豪的嘛，呢啲系咪先？跟住佢就咁，你一定识得弹 bass 啦。 吓，关 咩事啊？咩事啊，大佬？你弹琴，所以你一定识弹 bass。 系啊，就好似啊，啲人觉得，喂，你做电台一定帮我拎到叱咤飞啦。 唔系咯，大佬，我港台噶。 跟住俾佢水咗翻 band 房啦。 哦， 但你嗰时系识唔识弹 bass 噶？ 飞屎好快上到手嘅，系都上到嘅 ，OK 嘅，系咯。 咁但系你入到去嘅时候，你咪除咗同 Iris 之外，你咪要同啲 band 咪讲嘢嗰阵时咪？ 唔系噶 ，band 咪嗰阵时佢哋夹惯咗只得吉他嘛， 系， 跟住就夹到夹咗两三次到啦，佢哋就喺度话飞屎好嘈啊， 居然 震晒。 哦，即系嗰支 bass 嘅声， 系嗰支 bass 系比较老牛嘅， 嗯， 系啦。咁可能我瞓嗰阵时，咁就会成个 band 房喺度震，因为佢哋就唔惯咁样。但系依家佢哋就话：，冇 bass 唔惯啊，你快上嚟啦，唔好成日喺屋企瞓觉啦，咁样。 人类就系咁样噶啦， 唔系。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同阿 Amy 玩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就系有四种嘅揸杯嘅姿势啦。系啦，咁睇下以下四个边个最贴近你平时拎杯嘅嗰个姿势嘅。A 咧就系双手捧住个杯 ，B 咧就系单手拎住，譬如杯顶啊，即系杯侧边、即系杯身咁样样啦。C 咧就系拎住个杯底，同埋 D 咧就系尾指竖起咁样拎住只杯。 哦， 系啦。你觉得边一个 正常唔系都系 B 嘅咩？ 我就系 B 嘅， 系咯， 即系拎住个类似杯。 你试下拎杯啦。 哦， 佢系 D 啊。 哦 D 啊，你只手指尾有竖起嘅，系我同你都一样啦，就咁拎住啦。咁啊呢一个咧测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究竟呢个代表啲乜嘢啦。 也许近日仍看得到 I saw the light I saw the star Now I take my star that you can't alone 一个 Fiesta 嘅 Before We Fade Away， 同布哈里一篇嘅贴文。尼日利亚资讯部其后表示 ，Twitter 不断被利用，进行可损害尼日利亚企业生存嘅各种活动，因此无限期被停止营运。Twitter 發表聲明回應，表示對於尼日利亞政府暫停 Twitter 的營運深感憂慮，公司正是就此調查。現年78歲的布哈里月初在 Twitter 發文提及尼日利亞內戰，警告將會懲罰地區的分離主義者，貼文遭到 Twitter 以違反平台守則為由刪除。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彩云集结在冲绳岛以西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并且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较早前近北角码头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而且龙排到近太古城。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有交通意外，龙尾太古城。另外在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畅运道的意外亦都是未清理的，而家大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去到七咸道北近佛光街桥底，反方向去加士居道车龙都排到去摩地道。咁而家尖沙咀一带，包括金巴利道、加连威路道、金马伦道同埋宝立巷等等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咁就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畅运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一段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暑会令人休克， 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Amy， 你觉得波胜份人点呢？ 波胜系一个好温柔嘅人啦，好住家男人嘅人啦，同埋我觉得好有亲切感嘅人咯，好友善。我是 Fiesta 的 Bass 手 Amy，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 Fiesta 嘅 Bass 手 Amy 嘅，你好你好。咁我而家咧就玩紧呢一个心理测验啦，再重复一次嗰个题目嘅，就系讲紧你平时拎杯嗰个姿势啦。咁啊有四个选择，睇边个最贴近你啦。A 咧就系双手拎住只杯 ，B 咧就系即系单手拎住可能杯顶或者杯身啦 ，C 咧就拎住个杯底，同埋 D 咧尾字咧会竖起嘅拎杯嘅时候。咁 Amy 就系 D 嗰种嘅，咁我同阿一咧就系 B 啦。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其实系讲紧你啲隐藏个性同埋适合你嘅恋爱对象嘅，即系佢测紧呢一样。 我冇理由同你一样噶， 系啦。好啊，逐个讲究竟系啲咩啊？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双手捧杯嘅朋友，代表你系艺术气质型。你面对自己中意或者擅长嘅嘢，系会有非常之强嘅专注力。而爱情方面，就会鍾意沉醉喺自己嘅世界，面对陌生人可能会有啲怕丑，而即使面对鍾意嘅人都有机会唔识得点样表达自己。而揀咗 C 拎住杯底嘅朋友，代表你系诚实认真型，喺人哋眼中有非常之好嘅印象，做嘢方面都脚踏实地。至于恋爱方面呢，只有完全了解对方之后，先至会慢慢开放自己内心世界，所以好容易俾鍾意嘅对象误会。咁今日好似波胜同阿一咁样揀咗 boy 单手拎住隻杯呀，又或者好似 Amy 咁揀咗 D 手指尾竖起，又代表啲乜嘢呢？ 心理龙爪手。 我同阿一嗰个 B 呀，即係我哋单手拎住呢，首先讲呀，我哋嗰个人呢係想象力丰富型呀，即系话我哋拥有自己一套嗰啲世界观嚟嘅，咁啊嗰啲创造能力啊，诸如此类嗰啲几好啦。而最紧要喺爱情嗰度咧，认为恋爱逃避现实嘅最好方法，特别系嗰啲咩暧昧不清嗰啲行为啊，嗰啲咁样样咧，有时会做呢啲咁样样嘅嘢，就系觉得嚟逃避现实世界咯。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我最理想嗰啲另一半咧就系嗰啲工作上非常合拍嘅人，因为能够同你喺现实之中有啲嘢可以 connect 翻。 嗯， 我唔觉得恋爱系逃避现实嘅良方。 系咯， 呢个我觉得一啲都唔系。 我觉得饮酒先系逃避现实嘅良 方。系啦，咁啊，跟住去到 Amy 嗰一个啦，咁啊 D 啦，手指尾竖起嗰个咧，就话你首先系最强直觉型嘅人。 哦， 系啦。佢话你对身边发生嘅嘢有好强嘅直觉， 嗯， 咁喺做嘢嘅时候，啲第六感令到你可以喺正确嘅时间去做适当嘅嘢，系啦。呢个首先你觉得系唔系咧？你有冇啲嗰啲直觉位啊？平时 直觉位即系估到下一秒发生啲咩嗰啲啊？ 系或者你 feel 到 有啲预感啊？ 有啲预感啊？唔应该系咁样样嘅，即系嗰个今日我哋都唔好落街食嘢啦，都系叫外卖啦。咁唔知硬系 feel 到出到，硬系又唔知会跌嘢，又唔见嘢咁嗰啲类似。有冇噶你？ 我成日 feel 到啲蛊惑嘢， 蛊惑嘢， 即系可能一个人佢同我讲一句说话啦，咁我就好容易发见到佢嗰啲神情有异噶啦，跟住就知道哦，呢个人可能有少少心地差嘅嘢隐藏咗， 嗯， 但系都已经习惯咗咁样咯。 嗯，例如佢咧，你觉得佢点样心地差？ 冇啊，依家暂时冇发现。 阴你唔到添， 直接阿叔咗， 我心地就差啦。 你嗰啲唔使留意，你嗰啲咩眉头眼额嘅， 听声你知你心地差啦。 我听声已经知啦。嗱，呢个平时嗰样嘢，咁喺到爱情方面就话你系一个好怕寂寞嘅人，同埋咁啊，因为咁样会好依赖对方嘅。令到有陣時嗰啲好順利嘅愛情，會最後都會失敗。 都係，都經歷過好多失敗嘅戀情，先去到依家嘅我。 係係，嗰啲失敗係例如係啲咩咧？ 例如試過幾個唔同類型嘅人，先知道自己真正中意嘅係啲乜嘢。同埋好中意傾電話嘅，但唔知點解呢啲男仔咧，一開始就話：哎呀，我好中意你把聲啊！好正你把声咁样，晚晚都要打俾你先咁样啦。好啦，跟过咗一两年之后咧，跟住同我讲：咪嘈啦。 咪都系一两年货仔嘅，我初以为一两个月之后已经就顶唔住， 我以为一两个礼拜添， 都一两年货仔嘅咁样。咁你好中意即系嗰种倾电话去，系咯， 系倾咩咧？ 冇啊。瞓之前傾下，但我唔中意 WhatsApp 咯。試過拍拖一日唔復 WhatsApp 得兩句咯，即係早晨放學啦。 咁 係 跟住就打電話。 但我又好中意傾電話嘅。 哦， 我中意嗰種 connect 啊，即係好直接嗰種咧。 但有時冇得傾電話噶嘛，即係例如翻緊工咁樣，咁我好難傾電話噶。咁咪 WhatsApp 頂住先唔得咩？ 都得，但系我做紧嘢好少 WhatsApp 嘅，因为 哦，即系嗰临瞓前你点都有得倾啦，即系嗰种状态。 系啊，瞓前先爽爽佢嘛。 有冇有 听电话爽爽佢先？哇，个心灵嘅 connect 真系好爽啊！咁 讲到好似临瞓前啤一啤咁样。咁但系有冇话即系大概嘅时间系几耐啊？或者你最高峰可以？因为以前中学嘅时候，我都可以四五个钟嘅。所以咪交2000多元电话费嗰阵时， 咁多啊！ 试过啊， 我都试过。嗰阵时同初恋拍拖，唔知由夜晚6点倾到第二日12点食饭成。 第二日12点， 之前仲用紧 Nokia 啲手机， 18个钟、啊， 再转屋企电话，再屋企电话冇电，再转手机倾咯。我都唔知倾咗啲咩啊！嗰阵时。 哇！ 跟住电话费爆到， 你由宇宙大爆炸去到而家可以倾晒噶 咯，讲量子力学同埋讲到未来前世今生都讲晒噶咯，可以。 系啊，嗰时倾到喉咙痛， 正常啊，18个钟， 但系真系好初恋咁样， 系好初恋嗰阵时，即系借拖手咯出街。 哦，咁出街都 我都系嘅，系啊，出街唔 系不系嘅，初恋先至会有，而家都唔拖手噶啦。但你话你而家开始知道自己要啲咩嘛？即系以前要嘅嘢错咗，咁你其实系要啲咩咧？要倾电话嘅，接线生其实都讲，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你要咩咧？ 我试过一啲好 MK 嘅，亦都试过一啲肥仔好 QQ 嘅嘢，系啦。咁最后尾见到先知自己唔系中意啲有财有势、好有安全感照顾到我嘅人咯，系可以一齐玩嘅人啦，一齐。 我想知嗰次同 MK 仔拍拖 系咯， 系点样样嘅咧？ 最搞笑，我记得细个搭巴士啦，跟住咁我同佢上车咁样啦。就唔知抌少咗几蚊，咁好啦，咁都好平常，你抌多几蚊咪得咯，系咪先？ 系。 跟住之后，咁我坐低咗，忽然间佢冲咗出去，冲咗去司机度，跟住佢就点啊？我而家俾翻几蚊你啦，点啊？做人唔使咁嘅。我而家抌翻20元俾你啊！ 好 M K 仔。 系 嗰种唔舍得嗰啲威嗰啲咧，点啊而家？ 但系佢个人又细粒 喎，又高头望， 佢成日着黑色衫嗰啲 嘅。系啊，佢好中意着黑色衫。 换到边款啊？黑色牛仔裤。 但系过唔过瘾咧？有冇觉得即系同唔同类型嘅男仔拍拖嘅时候，即系你 M K 你可以体验过嗰种男仔？ 最深刻系肥肥哋一个，但系佢个分手方法都颇深刻嘅。佢同我讲佢有 cancer。 真定假噶？有咧一阵系真啊！我同你讲。 唔会啦，而家生埋仔结埋婚咯。 哦，咁又过分咗啲嘢。佢话自己巨蟹座啊嘛。 诶，佢真系巨蟹座。 唔系 cancer 系咁解嘛？ 英文，我英文幾好㗎。係 啊，我係 Cancer， 我係 Cancer。 但嗰時你會信㗎嘛？細個嘅時候。 係啊，仲勁緊張咯。佢 send 咗張有鼻血嘅相俾我睇。 可能醫翻啫，可能醫翻 佢身體健康啫。 啊，你咁啱個醫療報告調轉咗咯。 哎 ，sorry， 撈亂咗。係啊，你冇事咁啊，negative 咁啊。啊，幾有趣啊！ 佢冇話係邊方面嘅癌症啊？ 佢嗰次話， 佢係咁流鼻血，我話睇醫生啦，不如唔睇，我唔中意睇醫生。 咁佢點知有咧？佢唔睇醫生？ 我點知佢點知有咧？唉， 你又覺得啱喎。 你同事忍住笑出 声。女神实验 呢个情景题就系、是、啊，如果你今晚知道自己要通顶做嘢啦，你会选择去一个咩地方做啦？同埋你会准备一啲咩去迎接呢个通顶咧？ 我会首先买一杯珍珠奶茶先，然之后再去买一个鸡髀。 你货嗰刻要打定个底啊，定系谂住今晚漫漫长夜去食咧？ 漫漫长夜去食。 但系你个鸡髀同埋珍珠奶茶摆到夜晚，即系咧，你由九点几系收到电话嘅话，你摆到十二点嘅话系会冻咗噶咯。 唔系鸡髀系可以叮叮嗰啲噶嘛？ 哦， 咁珍珠奶茶嗰啲通常都会长咪咪噶啦，长咪咪即系得闲饮啖，得闲饮啖 啊。哦，逐粒逐粒珍珠啜啦咁样。 就过程就会舒服啲咯。我会拣 studio 嘅。因为我 studio 是很舒服的。 哦，即是不会回公司或者在家里做？ 不会啦，回公司地獄咩？ 但是你是不是那些容易抵受睡魔的人还是怎样呢？即因为有些人不选在家里做的原因就是回家我一定会睡的。 是啊，会 是 啊，拉上 我那时候在图书馆做都是知道回家一定会睡的。所以就是这样，你是哪款呢？ 我是有些拖延症很严重的，即是可能我 deadline 两点交嘢嘅，好啦，咁我六点钟谂住开始做啦，但系我通常都拖到十二点一点先开始做。 咁你得翻一个钟系做得晒嘅？ 一路喊一路做咯。 点解得翻一个钟啫？点解咁对我？咁你拖延嗰个过程，其实你会喺度做啲咩咧？即系上下网咁嗰啲咁啊？ 打机啊，揿手机啊咁样咯。通常都打埋呢场我就做噶啦，但系通常都履行唔到嘅。 是不是有一种呢，是三点半我就开始了，哎呀过了五分钟，那三点九了，齐齐整整开始，跟三点九又好像好像过一点，四点一直四点开始， 是 的，每次是的，一定要踏正开始，但每次过些少就算了，等一下一 part 先，这样呢 都是啊，过了不完美，踏九 踏九踏九一定开始， 跟着我下手机过了踏九踏正啦， 但系就系鸡髀同珍珠奶茶啫，即系唔使咩咖啡啊，嗰啲 糖啊，即系嗰啲咁样都唔使。 薯片啊， 唔使嘅，系咯，都够噶啦。其实或者买个饭团咯，我需要啲比较饱肚嘅嘢。其实我， 但系会唔会俾自己即系 let's say 做一两个钟之后会落街兜个圈，或者有啲人会出去后楼梯行下咁样？ 唔会啊，做一两个钟之后通常都瞓一两个钟。 直接瞓啫，你都傻嘅，仲同你落楼行嘥力啊！一来一回搭 lift 都半个钟啊！但你系可以醒到嗰啲人，即系譬如我以前咧，我夜晚硬攰或者点咧，我都唔够胆话俾自己瞓咩半个钟一个钟，肯定系瞓天光。 系系， 你系可以醒到嘅。 唔系噶，所以咪一醒就唉， 又喊。咁你有冇试过有啲牙医系好癫嘅？即系以前做嘅，哪怕可能做啲 project 啊，或者你做歌啊，定 夹 band 咁样。 系啦，即系哇，嗰次牙医系。 但系你系健康朝头早十点夹嗰啲，饮完茶我哋夹 band， 食龙烧排，跟住就哇去啦咁啊。 我觉得最辛苦其实都系拍嘢嘅，试过拍24、27个钟嘅。仲有前一晚我去咗饮酒， 咁呢个你自己攞嚟啊 ！But I like you， 跟住我心谂，捱得住嘅，哇！点知一开拍，我唔得咯， 唔得啦， 一开拍顶住， 唔得， 唉，最衰琴晚饮咗酒啦，但下次我会继续系咁啊。咁你酒量系如何噶？ 我 friend 形容我系以为自己好好酒量嘅人。 但有冇一條線先？ 即大概可能。 即原來你個 friend 係四支威士忌咁，冇人救佢嚟啊！但原來你都有一支咁，其實都唔差咁樣。 我最近一次飲係飲兩 l 啤酒再加兩杯 cocktail。 咁都唔渣。 咁就全程嘔啦。我叫我 friend 嚟接我，跟住就广场嗰层去厕所呕完，落多两层再呕，跟住再出地铁再呕，然之后出到尖沙咀，我同我 friend 喂，唔好再搭车啦，搭的士啦，求下你。 佢啲喷做正，我上次有咗五列，不过呕咗啫嘛。 佢我同佢讲搭的士咧，好贵呀，我呕到咩、啊？ 恭喜思瑶。 最后咧，准备咗礼物送俾 Amy 嘅，咁咧开一个题目就系要 sweet 又快嘅， 嗯， 呢个概念系嚟自啲咩咧？ 冇行行下喺街度谂到， 嗯， 都想知道你哋会买啲咩俾我，都我觉得都几难嘅呢、這个。 系啊， 系啊， 如何又佛系又 sweet 咧？ 系啊， 但你自己系对佛系系有一种， 我个人睇嘢好透嘅，成日都 OK， 系啊， 例如咧。 例如 睇到佢流鼻血， 系你啊，或者你啲礼物差，唉，我预咗啦，咁 即系好多嘢都好啊，可能因为我翻工环境啊、 嗯， 我翻工环境成日都会撞啲好突发嘅嘢，例如啊，唔知边个断咗只手指啊咁样啦，咁样我就都多数都系淡淡然嘅啦，系、 嗯、 啦，所以依家都选择看清啦，都长大啦、嗯，都唔会再有啲咩。嗯偏激嘅嘢发生、 嗯，会唔会削发啊？ 难啲。 咁你平时收礼物有冇话系中意收啲咩类型，即系实用啊、得意嘢啊、摆设啊，定系点噶？ 都有 friend 问过想要啲咩礼物嘅之前，但我多数都话嘢食咁样，因为最实际，食嗰度个厚度嘛。 好啊。 你先。 我先啦、啊。呢个真好难啊！呢个 难啊！我谂咗好耐呢个。 我唔系买唔到我最心目中最理想嗰 样，因为 sweet 一定系谂到啲， 我有谂过嘢食嘅都 sweet， 但系点样好佛系嘅 sweet 咧？咁我谂 一 支支香嗰啲好甜嗰啲咁样又冇理由，系你可以打开睇下呢一个，呢一个嗰个系呢个礼物嘅状态，我觉得好佛系。 招运招财， 呢个冻咗喺度嘅招财猫。首先因为咧一讲佛系，其实我系谂到嗰种。讲状态其实嗰啲太阳能个头喺度摇下摇下嗰啲嘢，但我揾唔到，唔知点解呢啲嘢你好需要嘅时候你揾唔到，咁、啊、我就觉得，嗯，招财猫嗰种状态 ，sweet 喺边啊？ 佢嘅笑容好甜美啊！ 佛喺边啊？ 佛系就你望住佢， 我知啦， 啲字系 嗰间整呢个嘅叫药师窑啊！我除咗呢个之后，睇到有冇佛嘅成分喺入边？ 那个佛系在于你对于嗰样嘢，哦，摆喺度有啊有咯，冇唔紧要咯，都系一个寄望嚟嘅啫。对于一啲财运啊嘅嗰一样嘢，再加埋呢个甜美嘅笑容就系、是、个 sweet 啦。 嗯，多谢。 好啦，到你。 多谢 。好啦，啱啱波胜讲咗一句，佢话佛系啊，冇理由真系买几支香俾人烧噶嘛。我真系买咗几支香俾人烧。 有谂睇。 我去咗嗰间日本嘅杂货铺嗰度。買咗嗰啲燒嗰啲香，咁就係我揀，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味嘅，有檀香啊，有薰衣草啊，成我揀咗個最應該最甜柚子味嘅香，咁就係為防你屋企咧係冇香咗咧，我買埋香咗俾你。 哇！好 sweet 啊，真 係真係差啲撞啊呢、這個， 係啊，真係好甜啊呢、這個，應該甜啲嘅，咁就可以唔知啊擺喺 studio 又得，擺喺房入邊，跟住點，跟住就十分鐘咁樣就間房有陣香嘅味道。 好甜喎， 系啦，咁啊佛系就烧香就 烧香咯， 哦， 哦， 多谢， 我冇多谢添， 多谢都冇， 你就赢喺多谢嗰句啊， 多谢都，哦，好啦，咁啊呢两份礼物收到啦，如果你要拣一份赢，你会拣边个赢啊？ 一嗰个， 吓，其实合理啊，因为你嗰个真系好夹眼，咁赢喺边个位啊？ 你个， 系啊。 我觉得第一样嘢好佛系咧，即系烧香啊嘛，都几佛系。第二样嘢都几 sweet， 因为都好细心啊，同埋佢个味都好 sweet 啊嘛。 哦， 咁佢买埋个座都几 sweet 嘅，佢赢在买咗个座。

保護屏障，讓社會早日回復常態。一名82歲男子在荃灣近水灣泳灘對開餘力，被救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朝早大約10:30，警方接獲救生員報案，指有人在泳灘對開大約30米海面餘力。消防員和救生員合力將事主救起，送往仁濟醫院搶救之後不治。智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和另一名男子昨日涉嫌違反公安條例之中有關宣傳或者公佈未經批准集結，被警方拘捕。據了解，周幸彤最快下午將會獲准保釋。消息說，周幸彤將會獲准以10,000元現金保釋，律師稍後會到荃灣警署和他會面。警方昨日說，有人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宣傳和呼籲市民參與已經被禁止的公眾活動，涉嫌違反公安條例之中有關宣傳或公佈未經批准集結罪行。昨日朝早分別在中環同埋沙田拘捕一名姓周的36歲支聯會成員，以及一名20歲外賣速遞員。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另外，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隔早前近畅运道的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的，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近青山道来回方向的交通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李靖屋邨同埋石硖尾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6.8至96.9， 在焦点创造之中，亦都会访问香港三级跳冠军人马陈志强。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吴镇宇、谢君豪、朱柏康在电影新作入面饰演露宿者，导演李俊石对三位在戏入面的即兴演出又有什么评价呢？ 镇宇是一来到 roll， 然后一 roll 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 version 出来，有时大家加一些即兴进去，他又整不同的东西出来，所以我剪片的时候呢， 好难剪都几清 我剪片的时候有很多选择。 竹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 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诗芬，佢呢排都唔黐我嘅， 会唔会系天口庆就结堂？ 唔系，我叫佢，佢又唔睬我。 唔系啊，我有阵时都听紧歌，老婆睇唔到。 我觉得我哋感情转淡啦。 吓，我同我老婆都系咁、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我哋两个咧一齐研究一下感情转淡嘅表征啦。 哇，乜你同你老婆咁大件事啊？我讲紧我同小猪啫。 吓 ？On a Saturday night。 吓，小猪边个小猪啊？ 哦，罗志祥。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球员， 好报一报听众留言先， 是有几位留言的， 赞你那些留言可以读的， 赞那些啊算啦， 留 我请回来的嘛， 那些就不要啦， 那些请 回来，我是你请回来的，你不是那么憎我嘛，波哥， 不会啦， 不是有些波性打手。 咁啊，有嗰啲就收翻埋啦，嗰啲我唔攞出同大家分享。 唔系，因为有啲听众提供咗啲咩救 hard disk 嘅方法啊， 系有一位听众多谢阿 Cyrus， 佢都即刻讲嘅，佢又推介咗一个 software， 系 嗰啲 recovery visit 嗰啲乜乜精灵啊，嗰啲 哦 复原精灵嗰啲，咁佢就话之前试过唔小心删除咗自己 SSD hard disk 里边嗰啲嘢都救得到嘅。系啦，咁但系我未详细讲，但系我之前个 hard disk 都读唔到啊，咁样。 哦， 咁啊呢个再讲啦，同佢。 但系我担心你嗰个系硬件上嘅问题啊。 系啦，我都系惊呢一个嘅。 即系我 delete 咗，我用呢啲方法去 recover 翻，但如果你系 let's say 花咗嗰只碟啊，或者啲针出事嘅话咧，就真系。 系啦， 就真系， 因为有啲似翻翻你头 先，我啲词汇好啲啊，我有四只字可以用，成语即刻抛出嚟，凶多吉 少啊，咁我啲 系咪？系咪几好？ 越整越衰， 我啲中文真系差，你哋越整越衰，空多吉少几好， 唔同感觉啊！因为你头先咪话，譬如 backup 电话嗰一样嘢，就系唔好乱咁再整，系因为惊会磨咗啦，越整越衰。嗱，系咪越整越衰？空多吉少得嘅， 唔同，你有啲唔同嘅。如果话即再越搞越衰嘅话，系啊，有咩成语咧？ 谂下俾你谂下。但系我话我呢个情况都相近，系因为我去 check 问过一啲人啦，佢话如果系个 hard disk 里面有一支针，佢嗰啲嘢移咗位，佢读嘅时候，佢就话你唔好再 keep 住咧，将佢 connect 住电脑。如果唔系佢 keep 住转咧， 就系咁刮花佢。 花咗咧之后，你就仲难救。 哦， 咁所以就唔好再乱咁嚟啦。 所以通常呢啲电脑嘢或者电子嘢就系出事就系唔好搞住， 摆喺度先。 始终你唔系专家。 系啊，表征有好多。 系啊， 如果唔系就真系咩四个字，越整越衰。 听推介， 听今日变咗咩啫？多谢两位听众嘅提供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不如试下去学钓鱼咯。嗱，话说咧，小弟最近咧学习一啲唔同嘅兴趣啦，其中一个啊就系俾啲 friend 带咗去钓鱼啦。咁啊，有一日咧就系夜晚嘅时候咧，就系喺海边嗰度，咁啊坐咗喺度啦，系我人生咧第一次正正式式咁样钓鱼嘅，坐咗喺度，耶、yeah, 有鱼啦！你咪以为系咁咧，其实唔系咁样嘅，真正嘅情况系你全程都系踎喺度嘅，究竟点解咧？因为你要踎喺度整嗰啲绳啊，嗰啲结啊，点样搞啊？搞咗好耐啊！嗰晚咧大概三个钟嘅活动咧，我有大概 两个钟啊，都系踎喺地下嗰度打结噶。所以咧，呢、这个真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因为我钓完鱼之后，我都觉得腰痛啊，但系入边嘅乐趣亦都真系几开心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啊，去试下钓鱼，做一个阿叔咧，都几开心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这个故事呢要由两三个星期前开始说起啦。咁话说呢，有日有个 friend， 咁大学同学嚟嘅，咁喺个 group 入面呢就三男一女，咁今晚都会一起睇舞台劇㗎啦，转头会见到嘅。咁有一日嘅呢个男仔呢就其中一个我哋叫石哥咁样啦。石哥就 send message 问我，喂，有冇兴趣试下一起去钓鱼啊咁样。佢话咁突然，佢话不嬲都想试㗎啦。最多陪你一路饮啤酒一路钓鱼咧， 呢、这个吸引我。 OK， fit fit 啦，即刻去应承咗。咁上个星期就同阿石哥、阿文西啊嗰啲一齐去买嗰啲用具啦。你记唔记得我上个星期嘅装束啊？ 上个星期啊， 小弟系着咗一件泰积联嘅 鸡 翼袖嘅背心， 系啊系啊， 然后孭住个腰包， 系， 然后咧我。在深水埗那里买了一支鱼竿之后呢就插了在个腰包那里。 天才小鱼郎你还不是 跟着之后就走去吃饭。 嗯。 哇整件事我自己望着块镜我都以为自己四十几岁啊。 唔该，以为食嗰条鱼系自己钓啊？ 唔系啊，嗰件事好阿叔啊，真系。 我明白，你嘅装束本身已经系噶啦。 好啦，咁但系我即系去到嗰度已经好兴奋，因为当你喺深水埗嘅时候咧，咁我买嗰啲平嗰啲嘅啫，都系二成 set 嘢，我谂五嚿水有罩啦。咁手搞啦，即系转嗰嚿嘢啦，鱼竿啦。咁佢有分嘅米八啊，两米一啊，两米四啊，三米几啊，四米啊。咁我买咗两米一嘅。因为贪佢细啊， 贵唔贵？ 我 friend 同埋石哥话买两米，我成 set 嘢咪五嚿水咯。 哦，咁 OK 系啦，我都预四五百蚊初入手嘅， 差唔多啦。 咁当然啦，即系石哥带我哋去买嘅时候，或者佢自己又做一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就话其实个价位系可以去到好劲嘅，因为佢本身话，哇，不如试下去佐敦啲嗰啲铺头睇下啦，行到过去，佢自己去咗先嘅，走得噶啦。佢话一支啊，未计个搞啊。就咁支鱼竿啊，六千蚊， 哇，弹千， 所以个概系啦系啦，所以个概念有啲似单车噶， 系咯，我就谂 单车咧本身系可以好平嘅，你几嚿水有一架， 大围玩嗰啲啊， 系啦，但系有啲就真系你净系个架都两万蚊，咁啊真系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啦。 睇你想玩咩嘢咯，其实系 系啦，咁我嘅目标咧就系我买四五百蚊，我只要玩到四至五次，一百蚊一次都 OK 啊，系咪先？咁咪买住四五百蚊试下先啦，咁样。咁我嘅拣嘢方法好简单嘅啫。哦，几靓呢支。 估到啊，完全估到啲色 个花纹几靓，系啊，佢哋系咁怂恿我买一支荧光黄嘅， 好衬你啊！ 系啊，我而家中意啲低调啲嘅， 咩色啊？ 我拣咗一啲有花纹嘅长纹啊，即系碎纹或者长纹嗰个花纹， 系 哇，好靓啊！跟住石哥，即系我买完之后，石哥话其实咧呢啲不必要嘅装饰咧系会令到支鱼竿嘅负重唔系咁好嘅，我知，但佢靓啊嘛， 系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要去钓鱼，起码我过瘾先啦。 你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我系必先靓其器啊，我要靓先得。OK， 我起码攞出嚟我自己开心啊。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咪预示者就即系摆咗喺度啦。咁啊上网睇一啲唔同嘅教学啊短片，因为有啲准备啊，做定功课。 系 好啦，我啱啱录呢个 set 文嘅时候，波成就问啦。点解要踎喺地下呢？ 系啦， 点解唔可以坐喺度或者企喺度整呢？好啦，个问题嚟啦。我嗰晚三个钟，我踎咗地下两个几钟，即系踎咗地下两个几钟，因为你要绑嗰啲嘢啊。首先咧，啲鱼丝咧系非常之幼嘅， 明啦，就夜晚啊嘛，系嘛， 系啊，夜晚系啦，咁你要带电筒啦，咁然后系非常之幼啦，同埋你唔系好睇到条线嘅，因为首先佢透明嗰啲鱼丝啦，好啦。第二，小弟的手指是跟我一样的，都是这么粗啊。有时呢是黏不到那个线头出来啊。 咁 然后就卡住喺个位，哎呀哎呀，好像老花咁样，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出来了出来了咁样。咁跟住之后呢搞了好耐啦， 咁然后呢最担心係你要绑嘅时候呢你唔知稳唔稳阵啊。 哦、 因为如果你唔稳阵嘅话呢你掟咗落海之后呢咁其实呢可能勾一勾石头呢就会甩咗嗰 set 嘢㗎啦。因为你绑得唔稳嘛啲海流大少少或者啲海浪大少少就会甩咗你嗰个鱼勾啊、哦、或者你嗰啲圆啊嗰啲嘢。咁跟住之后我第一下掟落去呢就正正即係我第一次真係落水啦。下水禮第一下呢两秒玩完咗啦。 点样即係你意思嗰、那个利俾人食咗。 唔係呀就是、因为我绑得唔稳阵啊。 哦、 所以佢已经游走咗啦。所以呢我第二次係踎喺度係好认真地绑。即係我打咗一个唔够再打多两个咁样如是者咁样做。所以就搞咗好耐。好啦咁点解你都可以坐喺度绑或者坐喺度做呢个过程。个原因系咩呢买完返嚟啲嘢呢第一 round 呢镜石啲嘅。咁、你成日迎住个釘係好脆弱㗎嘛。 係。 即你明唔明啊你有时睇人钓鱼呢佢咪嗰位 弯咗㗎嘛。 係啦。嗰位你成日迎住因为佢好幼。啲人鱼档嘅老板呢都话唔係鱼档渔具店嘅老板都话嗰位係最脆弱嘅。所以你掹出嚟嘅时候即伸长嘅时候要小心啲。好啦咁我哋驚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就将成嚿嘢你两米一长。嘅鱼竿，咁你唔敢拎住喺手啊，因为你惊只手粗咧、哦，一用力咧就拍断佢或者咬咗啊，弯咗佢就唔好啊，咁就摆喺地下。 哦， 咁你就踎喺地下，然后攞个电筒咁样咬住添啊，有段时间喺度照，慢慢照，然后就喺度整咯。 哦， 系啦，咁所以因为你惊整坏支嘢啊，系啊，所以你就踎喺地下铺喺度，你就 make sure 佢一定唔会断。咁样咁所以就踎喺度我真係踎咗两个钟就係绑一条即一整一次囉。咁第二次呢係掟咗落去之后棘石头。 冇咗 啦。但係因为我绑得好所以有啲位呢係可以救得返嘅。即咩位救得返因为佢仲要再绑啲结呢有啲圆珠啊撞珠嘅嘢救得返。係啦係纯粹个勾冇咗啫。係、 哦、 啦咁当然嗰次同石哥钓完鱼之后嘅话我哋决定以后大家每人买返自己个 set 嘅嗰啲勾啊圆珠啊因为我係用佢嗰啲㗎。 就整唔见晒落晒海咁样。 系啊，咁但我觉得系好玩嘅，同埋学到嘢。首先你训练咗个耐性先啦。 耐性啊，你净系勾个嘢两个钟啊。 我真系踎低起身，系咁喺度揼个背脊，哦，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啦，耐性系训练啦。第二系训练你嘅绑嘢嘅技巧，因为由细到大我啲绳结系非常之差，即系嗰啲手工嘢、 哦， 即系我系永远睇唔明咧。折纸图啦， 我都系， 系啦，即系点解嗰个反咗落嚟？点解会嗰个会发翻出去咧？第二就 系 成结图咯，即系某啲图，然后隔篱有啲箭嘴， 我 get 唔到噶， 系啦，永远 get 唔到。咁你咪尝试真系用你嘅方法去 get 咯，不断试咯。所以我 系 学识咗睇其中一个啫， 系 嘅成结图。 哦，即系所以佢系有少少， 佢因为买嘅时候佢后边有个说明书或者有张纸仔教你点样绑嗰个鱼。哦鱼钩嘅，咁我 系 佢有几个方法，我就系学识其中一个方法嘅啫。咁同埋你上网睇嘅时候，你有时睇你都未必跟到噶嘛。咁啊逼自己睇几次，咁啊哦，终于学识咗咯。咁、我呢啲系紧要嘅，个原因系例如我去露营，其实我都唔系好识去绑嗰啲绳，即系拉嗰条营绳啊，或者绳。我纯粹系做嗰啲苦力劳动，即系搬啤酒上山啊， 为自己 或者揼啲营钉呢啲力嘅嘢咯。 系 啲即系技巧嘢咯，系唔得嘅。咁但系呢个咪就系个训练咯。好啦。训练好好啊，系咪先？第二样嘢个好处系咩啊？有两个，我真系嗌咗出声，哦，真啊，真啊，真啊！即系咧，你 feel 到有鱼啄你嗰、那个嗰啲鱼利咧，我唔识形容嗰个兴奋， 兴奋啊嘛， 好兴奋！哎呀，哎呀，佢真啊，佢真啊！ 跟住我真系钓紧鱼啊，有鱼埋嚟同我玩啊， 好开心！ 但系我想讲咧。呢、這个位咧系我钓鱼最难捉摸，我都试过钓鱼啊，成日咧少少喐我就话，哇啲鱼嚟啦，啲鱼嚟啦，但系拉翻上嚟根本冇人掂过去，可能系 有嘅，其实佢啄，因为 可能系啄 佢开始啄佢， 第一成因为水流令到佢喐咧，我系分唔到嗰个感觉啊。我哋分咁系俾鱼钉定系有水咧？ 哇！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好失望啊， 因为你唔知噶嘛。 应该系鱼嚟嘅， 我系好，因为佢始终 keep 住流动紧咧，所以你系 feel 唔到。再加上如果你夜晚钓，你肉眼你系我谂你睇唔到，即系我日头望，其实都隐约见到可能有啲鱼仔行过啦。跟住我每次话，哇，咪有鱼，跟住啲 friend 就话。 唔系啊，冷静啲。有雨嘅时候会再大力啲嘅，你真系 feel 到嘅。而家嗰啲真系啲嘢，可能你有啲垃圾浮过撞到啊， 哦、 或者海流咁样佢嗨到，令到佢喐、 哦， 而唔系一喐就等于有雨。咁 系噶， 所以我成日 get 唔到啦。 系、哎、啊，我唔知添。我仲 fail 咗啊！可能我 fail 咗啊！哎呀，好失望啊！我唔讲啦，呢个题目完啦，今日节目 唔系你当翻真系有雨嚼啦，你 keep 翻个兴奋啦咁啊！ 所以我觉得嗰个兴奋系， 唉，难以形容。 每恋一次，震撼总变得越浅，令人动心，只得那次。 嗯， 嗰下真系我真系嗌咗出声。 咁啊 ，live 上嚟系冇咗咩噶嘛？嚼咗啲嘅， 我系第一下嗱，我两 round 嘅，第一 round 系一落水就甩咗绳啦， 系啊， 第二下咧就系绑得好紧，咁然后挫咗两挫，条鱼走咗啦，我觉得系鱼嚟嘅 ，OK， 系， 咁啊再玩多阵嘅时候咧就勾到石头， 哦， 即系勾到岸边嗰啲石头，咁就棘死咗，系啦，救翻条绳就算啦，咁样，咁、 哦、 所以就冇咗两 set 嘢。咁但系总之嗰下我应该都好兴奋啦。 有冇落鱼嗰啲虫仔啊？嗰啲 有用唔记得用咩虾啦。我总之又系石哥负责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呢个系最开心嘅其中一样嘢啦。另外一样就系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你系几点钟去到玩到 幾點？我八点玩到十一点咯，一夜晚放工，佢话不如真系试下啊，买咗冇理由唔试啊嘛。睇下边啲位靓都好啊，跟住玩咗三个钟，我踎咗喺度两个几钟，然后玩咗个零钟。但我玩嗰个零钟咧，其实系因为我两次其实都系抌落去五分钟或者十零秒就冇咗啦。 系 因为石哥佢相对技术好啲，佢绑得靓啲，可以玩得好耐。咁所以我就喺隔篱望住佢一齐拎住，佢就讲真啦真啦真啦，两个麻甩佬拎住支鱼竿，真啦真啦真啦，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先至玩咗玩咗半个钟嘅啫，咁加埋啲执嘢啊 set 场啊，咁就大概三个钟。跟住我走嘅时候，哇！我今晚做咗啲咩啊？ 咁我三个钟， 咁我三个钟啦。但系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咯， 嗯、 即系嗰个我唔识讲嗰个光阴嘅流逝。但系你其实冇咩点做到嘢，你有冇钓到鱼啊？冇钓到鱼。 但系其实你又好似做紧一啲，因为你个目标系想尝试钓鱼，即系。系啦，即系嗰个做紧嘢，唔系真系只手喐紧咁样嗰种做紧嘢。 系啊，但我觉得好开心咯，有一种啊，唔系未去嗰种嘅，因为嗰日系兴奋多啲嘅。 嗯， 我未去到系老人与海嗰种坐喺海边， 系 有啲啊啊 嗰啲咁啊， 味道，我仲系哦，真啊真啊真啊嗰种嚟嘅。 同埋因为你之前阿一咧，其实有问我，因为我老豆都有一支鱼竿噶嘛， 系，因为。就系呢啲位咯， 系啦， 即系玩完一次之后正咯， 系啦，好似追求啲。咁于是乎，我有帮佢问我老豆嘅，我同我老豆嘅对话系咁样样，我冇同肥仔讲，我话留翻呢 part 讲。我首先问我老豆，你支鱼竿掉咗未？佢答我还在。我话你仲用唔用？佢再讲，暂时不用，但迟啲可能会用。 系啦，细伯都有一个钓鱼梦啊， 都有钓鱼梦。佢曾经又跟嗰啲 uncle 出去钓鱼，于是乎我就再讲啦，动之以情。哦，咁嘅，因为我同我朋友倾开，佢想买鱼竿，咁我本来谂住如果你唔用就俾佢，唔好浪费啊嘛。咁 呢个系说之以理啫，都唔系好动之以情。 原来都冇，我当初以为自己有，原来冇。跟住佢话啦，叫佢自己买支啦。 我买咗啦，细伯， 我目前活动多多。未下使用，相信会再用，因为钓鱼也是我兴趣之一。 咁佢真系咁样打啲字， 哇！照读最正话，叫自己买支 未下，哦， 系啊，系啊，即系未得闲咁解啦。 哇，几劲喎，细伯啲中文， 好劲啊佢。 通常我都系写唔得闲噶嘛，未下 系啊，未下使用，相信会再用，因为钓鱼也是我兴趣之一。我就答佢好啊，我唔知道答咩啦咁。 最正系，你可唔可以用翻呢啲文质彬彬嘅嘢同细伯沟通？领教咁样， 我答佢 not to be thanks， 所以你都系自己要追求你自己买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刚刚听完阿一和大家推介钓鱼这个活动的时候，一路听一路望住那一个天气预报，心里面的想法就是黐线，咁热仲要出去同你晒。是啊，而家人大咗，真係少咗做啲户外嘅活动啦。呢啲咁热血嘅嘢都係留返俾啲后生仔啦。之但係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嗰种亲亲大自然嘅感觉，但係又唔想晒得咁辛苦，其实喺屋企都做到嘅。我曾经都试过㗎。嗱，你而家试下太阳慢慢落山晒到入屋企里面嘅时候，摊喺屋企嘅梳化，着到好似你去咗沙滩咁啊。然之后听住跟住落嚟我揀俾大家嘅呢一首音乐，幻想下自己都好似去咗海边钓鱼咁啊。呢首音乐有个名㗎，叫做宁静的港湾。睇下你 feel 唔 feel 到啊。 只船嚟啦！ 我戴住 headphone 听系另一个响声， 系啊系啊，好正啊！ 好仔细听到嗰啲水声同埋啲生物啊， 同埋你 feel 唔 feel 到支鱼竿震啊？ 系啊， 震啊震啊震啊！ 头先有啲系啊，嗱有啲生物喺度叫，同你一齐争鱼食嘅呢啲。 莫莉有冇觉得听完之后好 peaceful？ 系啊，觉得好唔舒服？ 你拣啲浪咁澎湃，鬼叫宁静的海滩咩嚟啊？澎湃的海滩就话啫， 澎湃、啊，澎湃打风 系咯， 呢啲好舒服啊！ 系啊，呢啲好舒服啊！ 呢啲似系你去海滩嘅时候喺沙滩边咧浸脚嗰种力度嚟嘅。 系啊，再加埋拎住罐啤酒， 真系走鬼嚟！咩都谂到啤酒。 我怀疑其实要约阿一咧，其实做咩活动唔紧要，你同佢讲话可以带埋啤酒去咧，佢就会应承你。好啦，我哋用呢个宁静嘅港湾嚟结束今日嘅 用宁静嘅港湾嚟迎接 陈晨曦认真做 磨利斯培 Vincent。